好，系一只猫声嘅呼叫声啫。咁啊，呢个岸伯法律点评就开始啦。咁样样，咁啊，有阿大卫啦吓，亦都有岸伯喺度啦。咁啊，今晚咧亦都有阿桑嚟去参加我哋呢个咁嘅讨论嘅。诶，冇错，我哋话 crossover， 其实好明显我哋系懒啦 ，OK 啊？ 冇错，大家真系唔好意思。 系一集搞掂佢啦 ，OK 啊？咁啊，当然啦，今晚就想讨论下吓、啊、我哋呢、這个 遇上革命， 遇上革命啦吓， 同呢个法律 占领行动，我哋要政治正确， 咩 政 治 咩散法革命啫？ 不嬲都唔需要政治正确噶，本台系嘛？ 唔系嘅，我一自我审查紧嘅啦，都随时预备好大镬嘅。Okay? 二号啊，真系 too late 啊！点 啊？都坐都上咗只船到噶啦，佢要沉都冇计噶啦，学定游水啦，唯有就 系唔系咁啊？大家好想讲下嗰、那个吓训导主任系嘛？ 系讲讲翻， 唔系呢两日都有几个，即系今日啊，之峰啊，武辉啊过庭啦，咁都有啲法律嘢嘅。咁、 啊、 另外今日就好似话捉咗嗰个北京嗰、那个今日系清铜锣湾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有一个大陆嚟嘅叔咧就话六四嗰阵喺北京噶嘛，咁啊佢既喺金钟又俾人拉一次啦，咁放咗之后咧。咁呢就铜锣湾佢又去喎，咁而家拉咗呢就唔放啦，就话准备戒佢返国内咁啊。 返到去应该都会被消失㗎喎、哦 嗯。应该 见佢唔到㗎喎之后。 你如果都有呢个感觉，咁我哋都系有呢个感觉啦。咁其实就有一样嘢。泛民应该即刻做就申请人身保护令囉。 去啦咁多大状嗰啲大状党。 废嘅呢啲大状。一听到呢啲咁嘅嘢就应该申请人身保护令啦、嗯。因为佢就算佢系自由行嚟，佢仲未到期㗎嘛。咁就算佢香港犯咗事咁样，咁又呢啲事系同呢个政治有关咧，咁佢可以即刻申请即系政治庇护噶嘛，因为佢可能翻去被迫害噶嘛。 但我想知道政治庇护咁容易申请咩？ 唔系你申请啫嘛，冇、话到。 但系其实即系佢申请佢批之前，佢都可以有权喺香港即系逗留噶嘛。 冇错，咁呢个就系嗰个咩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令嗰个伟大之处啦。 嗯， 即系攞咗佢出嚟先，因为你如果佢喺个政府嘅手里边，即係當權嘅人手裏面，咁你可能就你 即係用咗都唔知咩事。 係啦，咪掉走咗啦，已經係咪？咁所以逢係即係驚十警署又得，警察又得，總之又執司海關都得。即係總之就係嗰個人如果有權 detain 咗佢，政府夠 park 有權 detain 咗佢咧，法庭就可以即刻拎咗去法庭度先。 嗯。 咁然後由法庭咧就決定就點樣。咁如果你呢啲情況即刻話喂唔好住，咁啊即刻同佢可以揾臨時。即係申請一個 bail 先，咁然後比如兩日都，咁你咪申請庇護咯，咁有國家收佢就得噶嘛。咁呢啲係簽曬公約個，咁大家都簽埋公約。而家 有 我想知道，我反而想問啦，即係而家大陸即係香港回歸咗啦。咁如果你話嗰個人咧，佢真係即係申請被政治庇護咁樣，即係香港唔可以即係遞佢翻大陸啦。咁但係其實香港可唔可以 issue 一個身份俾佢㗎？定還是一定係要揾個國家咧先？可能美國啊、英國啊、阿魯阿圖啊嗰啲，即係去俾個國民身份佢，即係中國香港唔可以收留佢㗎？ 香港係冇國籍俾到佢㗎 咩？ 只可以俾个居港， 俾咗香港身份证佢咯，系咯，系咯，系咯，最多佢以后呢世都唔翻大陆嘅啫，得唔得咧？ 咁啊，但系香港嗰个身份证咧，临时身份证咧，都可以嘅，俾个临时身份证佢都可以嘅，都可以。 系咯，咁佢住够七年，咪俾张 permit 佢咯。咁最多佢呢世都唔翻大陆嘅啫。 佢入嚟旅游嘅噃。 咁因为佢就系话申请政治庇护啊嘛。咁如果政治庇护香港 冇。睇先，香港有冇得俾政治庇护咧？呃晒啊！一时间不能讲，因为香港 as against 中国俾 系啦系啦，我就想问呢样嘢啦。 似乎基本法就冇讲啦，因为呢啲系国防嚟嘅、 嗯、 国防。 哦、OK， 即系其实真系一定要揾啲第二个国家收留佢啦，即系可能要揾阿老阿头嗰啲去收留佢啦。 冇错啦，当时啊嗰、那个咩去咗俄罗斯嗰、那个美国嗰个斯诺登咧。 嗯。 咁都係有呢啲講法㗎。 去台灣囉，台灣囉、啊、台灣 OK 呀、啊。吳以開希嗰啲都喺台灣㗎。 係啦，冇錯冇錯。即係類似呢，如果個地方肯俾庇護佢嘅，咁佢咪去囉。咁但係呢，你香港嘅制度就可以即係拎咗佢出嚟先，因為香港亦都簽咗呢啲 嗰 啲公約，咁啲人權公約啦，咁你當佢難民或者佢需要政治庇護嘅人啦，咁你臨時性呢 即香港是有權不夠。 其實佢係，但我想問佢申請呢樣嘢係，即係話我係有可能有理由相信呢個人翻到去惠州受迫害，定還是係要即係好確切證據，佢要嗰邊講翻到去我就我就容咗你噶啦咁樣樣，即係先至佢哋即係先至會有誒。 係咪容咗佢哋要翻到去先知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又覺得相信咁咪俾你？ 即係有理由相信就 OK 噶啦，係咪其實？ 咁。美国肯唔肯俾你？英国肯唔肯俾你？法国肯唔肯俾你？ 即系睇下佢哋嗰边有冇理由相信，即系唔系我，但系我哋有理由相，我哋有理由相信，我哋就可以申请。至于话批唔批就系、是，即系你意思系批唔批就系嗰个国，即系嗰边个国家去决定，系咪？ 佢临时香港只系俾一个居留佢，而香港法庭就俾一个保护佢，可以咁啊，有一段时间等佢做呢啲嘢咁样。咁、呢个就算国内大陆都即系根据一国两制，根据基本法都系。同意咗香港有呢啲權噶噃，因為法庭嘅權嚟噶嘛。 嗯， 係咪？咁啊，睇下點啦，睇下香港啲民主派有冇吉思去做呢樣嘢啦。我一聽到呢件事，我就覺得喂，咁你係有啲角色扮演嘅，尤其是佢嚟撐你，所以俾 拉 嗌翻去咁樣。带翻去香港嗰啲啊，喐唔到啫。呢啲可能坐几年噶嘛，翻翻冲。 唔系，不过算啦，即系我自己咁睇啦。咁佢话金钟嗰度又即系清场啦，即系成日讲紧佢呢个雨伞革命历时咗都成两个几月啦。咁其实我哋之前即系我哋咁多个朋友，即系即系我哋呢个台咁多个人，咁我哋都出去过好多唔同占领区嗰度。咁我哋即系 even 我列女都录咗两集，即系关于讲占领啦，或者系案八，即系不断喺即系呢两个月两个几月里边，不断都会有 update， 即系去讲根据呢、這个即系新闻啊，或者系有啲咩发生嘅 update 嘅话，即系都会即系开咪讲下即系一啲法律嘅 issue 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系。即係今日銅鑼灣就清咗啦，咁金鐘啊早個禮拜又清咗啦，咁其實想睇下大家咧有咩，即係對呢件事會有咩睇法？即係你會覺得係呢一個終結啊，一個開，又或甚至係只不過係另一個開始，只不過佢轉個另一個形式去做啊，定還是係？即係我想聽下，譬如可能聽下大衛或者岸伯你哋嘅睇法，覺得係咩啊？ 開始嚟，我幾時都覺得，即系你个占领系会终结噶，即系唔应该太耐添。计我讲 嘅，呢个我同意。 占到够啦，咪停咯。 系， 系啊，即系其实。 但系要谂下一步点行。 系啦，因为而家似乎就好似系政府巴闭咁清咗，其实我觉得系因为占到够啦，所以停咗啫嘛。 但系好得意，因为嗱，因为咧咁金鐘咧嗰招咧，咁我又睇新聞嘅，咁就話清啦。咁我睇直播就話即係抬走咗好多人啦，抬走咗何韻詩啊，抬走咗阿肥佬禮啊嗰啲啊，肥佬禮即時辭去呢、這個一集團主席啦。咁阿何韻詩俾拉咗啦。咁但係咧，佢哋又 end up 係即係冇俾人哋，即係佢哋踢保成功，佢冇俾人落 charge 喎，即係連保釋啊、簽保都唔使喎。咁去到即係銅鑼灣咧，今朝啦，咁其實我因為我自己住銅鑼灣噶嘛，咁我其實好得意嘅，佢其實因為銅鑼灣係一路以嚟都好似一個孤兒區咁樣嘅，即係金鐘同埋旺角永遠最多人嘅，銅鑼灣都會有，但係永遠係帳篷多個人，即係間唔中可能有人喺嗰度圍下，即係可能有人喺度即係有嘢議教啊，或者開 二三十人咁啦， 係啦係啦， 一直都係二三十人啦， 係啦係啦，開下論壇啦，因為佢去到中段係去到中段嘅時候，其實佢都已經係去到呢個境況㗎啦。咁但係反而咧，即係自從咧金鐘清咗之後咧，呢、這、一個禮拜咧銅鑼灣係多翻好多人㗎，即係可能金鐘清咗嗰班人就去曬銅鑼灣啦。 嗯。 咁跟住就真係人來人往啊！跟住然之後咧，又有啲人咧唔知點解佢真係好似喺個佔領區裏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但係啲警察係即係好，佢哋已經係去嗰個精神好緊張嘅地步咧，係即係你總之你行。系啊，即系你有咩風吹草動，佢哋就即刻就起曬槓噶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媽一路係都係反佔領嘅，我佔領，我媽話即系你再去，我要同你脱離母女關係嗰啲嚟嘅。咁佢係真係行過買餸啦，咁然之後尾拿住袋菜咁樣，佢就行咗入佔領區，因為冇車，咁佢又即係佢自己又唔好嘅，諗住即係諗住兜路啊，即係快啲咁樣咯。跟住係個差佬咧，即刻個差佬就鬧佢咯，即刻個差佬就話叫佢就學佢叫行翻佢咯。我媽跟住我媽咪屌柒佢咯。 系、哎、啱，做到。 系啊，我妈狠狠地屌柒佢咯，跟住佢话做乜啫？佢话呢度又冇车，佢话你都封咗噶啦，嗰啲人都嗰啲咁嘅人啦，嗰啲人瞓喺度得，我行下都唔得啊咁样咯。跟住系真系 即刻写晒噶啦嘛， 真系差。跟住话太太你行翻上行人路啦，你咁样样我哋好难做噶，麻烦你唔该你啊咁样样咯，即系。 係啊，因為我媽鬧起上，即係你聽我睇我就知嘅。我媽鬧起人上嚟仲惡過我。 呢個嘅家族嘅呢個教育啊， 家族遺傳嚟㗎，係啊，我媽把口都 家學嚟嘅啲。 係啊，即係我媽跟住我即係早我琴日同我媽飲茶啦嘛，跟住我媽就喺度上嚟同我講話，佢係個差佬啊，學我啊，都未死過，黐線嘅佢乜乜物物咁樣。但係係見到係好譬如我有聽朋友講有啲係譬如。报咩嘛？报佳音啊嘛，唱圣诞歌都会俾差佬豆啊嘛，好得意我觉得。 嗰啲唔系普通唱佳音啊，改晒啲歌词嘅。 咁系。 故意搞事啊嗰啲。 咁又点啫？咁又点啫？咁喂，咁你教你平时圣诞节你报佳音都啲人都系着咁嘅衫，都系喺街度唱噶啦。你理得个歌词唱啲乜啫？佢又唔系怂恿你去放火烧啊梁振英间屋，又唔系怂恿你去炸立法会，佢又唔系怂恿你去做犯法嘅嘢，佢唱下歌唱下都唔得啊？咁你基本法有声明有言论自由噶嘛？ 唔系，佢讲明系 失效咗噶啦， 支持 真系都 补选嘅添， 咪咯。咁我嗰个冇从来话争取，即系支持真普选系犯法噶。 咁啊，琴日系咪而家讲一起身突然间听啊？喂，琴晚都好似拉咗，即系星期日晚都拉咗十几个嘅啫。 咁我有冇雷喺铜锣湾系嘛？ 十四五岁都拉咗，即系嗰个去 谂住呢啲 报佳音定系放 佢应该就佢应该就谂住吓八靓仔，因为我头先咧放学翻嚟， 肯定啦，肯定啦，即系你苏花有冇一个人系正式告过嘅喺旺角拉情？ 系佢谂住空班靓仔啲靓仔唔识嘢啊嘛，咁跟住佢俾人拉一拉，即系唔见咗几个钟，老豆老母又担，即系佢觉得系啲老豆老母又担心，咁佢好啦，到佢出翻嚟咧，老豆老母会俾压力佢，仔你唔好去啦，影响你仕途啊，影响你前途啊，乜乜乜咁样样咯。 系，我觉得啲靓仔知嘅喎，知冇嘢。 但系啲老豆老母未必知啊。 系，我知道，咁啲老豆老母梗系几格格噶啦，好事几格格啦。但系啲靓仔知道就得噶啦嘛，呢、這个世界。 咁 老豆老母话唔到事噶啦。 系噶，有时你都会面对屋企压力噶。譬如我咁大， 咁梗系有啲嘅。 我咁大个人，我老母都话啦，你再去占中，我妈直情讲到咧话，你再同嗰班仆街一齐癫嘅话，我就同你断绝母女关系咁样样咯。 系啊，炒佬闹你喎。 系啊，唔系咁唔同，佢呢个系讲嘅系早一两个礼拜，即系金钟未清之前讲噶啦。佢叫我 而家转态啦， 系佢都冇转态，佢都唔系转态，佢只不过系点样学完我妈之后咧，俾我妈屌柒佢咧，跟住佢就即刻好惊咁样就谂，哎呀太太唔好意思啊，你行翻上去行人路啦咁样样咯。 唔系你如果识闹佢咧，好有效嘅，好多时佢哋唔系咁咩睇人嘅啫。 系啊，我妈因为 即系你成个古惑仔咁，或者咧靓咁，佢梗系虾 你 啦。 你阿妈都直头系嗰啲香港嗰啲老臣子嗰啲 senior citizen 咁嘅样，都仲要学佢啊？ 系啊，我妈揸住袋菜嘅，仲要过马路，佢行咗上，因为佢行咗入占领区，因为佢谂住兜落我妈懒，我妈不嬲马路霸王行，即系过马路唔睇车嗰啲嚟噶，唔睇灯唔睇车嗰啲嚟噶。咁佢就谂住近就行咗去，即系怡和街嗰度咧，嗰条占领区佢谂住喺 Sogo 嗰边兜过嚟咧，就唔使即系唔使行咁远咁样样，因为我妈脚痛。咁跟住咁个差佬咧就学我妈，就话佢即系话佢行咗上去咁样样，跟住我妈咪屌柒佢咯。系啊，跟住佢 即系容乜嘢，好似我嗰、那个Facebook 咁，即系要拿住袋西洋菜行去西洋菜街。 唔知啊，跟住后屘 攞住扎通菜行去通菜街。 跟住我啱啱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咧，话我唔知真定假啦吓，呢 Facebook 嘅网上消息咧就话好似有个男仔就着就就拎住个行李夹，有几个男仔就拎住个行李夹，就喺西洋菜街嗰度咧就行，就俾差佬围，差佬豆话佢哋鸠污，即系过去凶佢哋。咁点知咧，点知原来嗰班人就真系自由行嚟广州嚟嘅。 冇啦，屌柒佢啦。 系啦，咁跟住后屘咧，佢哋讲咗好耐，咁嗰班人当然好惊啦，嗰班自由行好惊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就讲咗好耐，佢话唔系啊，真系我真系广州嚟嘅，即系拎啲嗰啲通行证俾佢睇咧。跟住但系好搞笑，佢哋广州嚟由头到尾都系同啲差佬讲广东话，但系啲差佬咧见到佢哋张通行证，真系咁同佢讲用国语同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咁样咯。 嗰啲差佬根本系。冇文化，冇 sense， 冇 common sense。 你呀，不嬲都话佢哋系魏俊仔嚟噶啦。 啲魏俊，我识有啲人魏俊，但 系等下先，阿做嗱，你把声，等下先，你用咩？你系咪插紧电啊？ 有吱吱声。 系啦， 我掹咗先，好冇啲，掹咗啦， 掹咗就 OK 得系。 出嚟 啦，试下先啦。 好，你继续啊。 啲嗰啲差佬咧，其实系好戆居噶 ，even 咧。even 有啲譬如紀律部隊啦，即係我講翻啦，入境處啊、海關啊嗰啲咧，好多前線嗰啲人啊， 都系好戆居，但系戆居嘅比例比较高咧，就差佬啊，真系，真系噶，即系你即系虽然佢哋嗰个 increment 啊，即系佢哋嗰啲起薪点啊，嗰啲 point 啊系高啲，但系咧，我觉得咧系佢哋真系好硬胶咯，直头咧，你知唔知我哋嗰边咧，我哋嗰区咧，咁文智联有个蔡子健噶嘛。即系因为系公众人物啦，可以提咧，就唔关佢事嘅。咁佢直头佢企喺度派嘢咧，有时啲警察咧行过去咧，系唔知嗰系边个，就问佢哋做咩喺度派嘢啊？呢度你企喺度派嘢，你咩你边度噶？即系又问佢，佢直头连喺嗰区嘅点讲？ 区议员都唔知。 系啦，佢即系阿蔡子健。即系都系写，即系喺嗰个地区度做咗咁耐啊！佢都竟然系唔知道，就算你系替家委咩？讲真，你无啦啦有个人拿住搭嗰啲咁样嘅 logo 嗰啲嘢喺度派，你第一件事你都望一望系咩 logo 先？佢唔理佢直头连阿蔡子健读喺度，佢都唔知佢边个系蔡子健，佢就觉得佢叻仔，因为佢后生个样望落去，即系戴副眼镜啊，斯斯文文，咁佢就已经觉得呢啲嘢有问题。 即系望上似一个艺文青咁样样，系咪？就系觉得佢系一个。一个有文化嘅人就觉得佢系泛民啦，即系佢都知道，其实可能佢都知噶啦，佢都觉得即系内心深处佢都觉得咧，即系嗰啲建制派嗰啲咧，全部都好似黐筋咁样样咧，戆鸠鸠啊，有阵土豪捞佬味咁样样咯，所以佢觉得蔡子健呢啲 头发啊，即系啲牙又牙石多又唔会洗牙嗰啲咯， 嗰啲佢就觉得自动归纳，将佢觉得佢系泛民咯，即系佢自己本身 有女人鼻哥窿大啲，佢就当咗系蒋丽云啦， 系啦。 即系尤其是个鼻哥咧，可以揾个脚趾公去撩鼻屎嗰只 size， 系啦， 好难度。我做得都唔得唔得咧？唔得我真系。 系啦，嗰啲阿叔咧，可能啲差佬惊我阿妈，就系谂住我阿妈应该系蒋慧文啲 friend 嚟噶，系嘛咁鬼死我，即系有 半中系嗰啲咩福建炒饭同沟啲啊，地区人士啲装脚啊，大佬。 诶，俾翻支咪我阿妈先。 吓，不嬲都有咪喎。 结咗先，结咗先。 吓，不嬲都有咪。 不過其實，不如我請教一下你咧，即係如果啱啱講啦，譬如我哋救烏啦，咁如果即係俾差佬鬥啦，喂，如果係我都即係知道，就算俾佢拉咗都好啦，俾佢拉咗，如果我哋要踢保嘅話，咁其實佢都即係催我哋唔著，佢都要俾我哋都要俾我哋走啦，都要撤銷控訴啦。咁但係我想問，如果我真係連俾人拉翻去，連踢保呢個動作我都懶，我淨係想，算啦，我出去救烏叫做撐下場，我唔想俾人拉翻差館嘅話，其實有冇啲咩方法係可以即系好成功咁样安然全身而退咧？ 我谂啊，大多数冇翻到差馆添，街尾啊赶鬼佢走噶咯，拉咗嗰啲嘢， 真系 好大啦。因为你翻到差馆， 你而家系抄低你身份证噶嘛？ 唔系抄低身份证冇事噶，咪唯有佢抄咯。抄完就算噶啦嘛，因为佢个 notebook 即系佢自己一个 notebook 仔噶嘛。 写本就 系 攞 个 第二本噶啦， 跟住有唔系咁佢叫有记录系抄低过啫嘛，咁个 notebook 冇嘢咁自己 望。佢抄喺 notebook 度啫系嘛？ 系自己望下，俾上司啊叫嚟望下，咁就算噶啦嘛，冇乜嘢。 其 实 佢嗰啲真系就喺交数啫，交 quota 碌纸嚟啫嘛。佢如果真系翻到差馆咧，佢要落保啊又剩咧，咁就要交俾另一个差人做噶嘛，通常嗰啲。 即系如果佢一旦真系落咗保，攞咗张报案纸，即系攞咗张口供纸出嚟同你落口供，其实呢个 case 叫做开咗 file 噶啦嘛。 都唔一定噃，佢系咪正式 arrest 你啫？如果唔系嘅话，咁唔使担保噶。 哦，即系其实如果即系我譬如，即系譬如佢攞同你落咗口供啦，佢同你落咗口供啦，但系佢唔正式落 on charge 你嘅话，其实佢可以随时你呢头就算我签咗名都好，佢呢头签完佢做一头转礼手搣咗佢当冇事发生过，即系唔 得， 哦，即系可以永远都系无头公案嘅，佢唔开 file 口供都可以搣咗佢啫。 哦， 佢只可能系个保，即系入差馆有个大保啊嘛，大保度记录啫嘛，佢未必系真系开咗 file 噶嘛。 哦， 咁可能即系等一阵啊，叫你走咁样， 即系叫做吓吓你嘅啫，纯粹系嘛？ 好明显，即系金钟清嗰批嗰两百人就系咁咯。 吓， 甚至话当然啦，佢哋可能系讲定数噶啦，即系呢班泛民咧契弟，即系讲定数，根本唔系会做佢哋咁嘅做戏啫嘛，俾佢做饱 嘅。佢哋根本都系清金钟嗰啲，佢只系坐喺度扮嘢啫嘛，嗰班人。 系。所以今日咪老实咯，今日连话佢哋非法集结都唔系噶，坐差还工啫嘛。 嗯， 涉嫌啫嘛。 今日好似攞架大旅游巴装佢哋喎。 系，唔系次次都系，佢唔系警车嘅，次次都系。 讲到攞个胶袋装佢咁样。 妖， 车真系啲人啫。 次次都系外判，搵架旅游巴咁样就送咗佢翻去咁。 喂，同埋我想知咧，佢哋走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哋夹啊何韵诗啊肥佬礼啊，佢哋走嘅时候咧，佢哋冇落孖叶噶嘛，就纯粹两个人扶住佢走嘅啫嘛。 咁冇话都冇话都要落孖叶。 系啦系啦，唔系因为佢话拘捕啊嘛，咁拘捕其实 拘捕都有落孖叶嘅，但系佢有 咩情况下要落，咩情况下唔使落咧？我反而想知道。 我唔系佢有需要啫嘛，有需要通常系指佢，比如个人有武力反抗啊，会打人啊，系啦，会走啊咁啊。 哦，即系其实个警察可以自己去决定落唔落嘅。 系，咁我如果你甚至乎你叫我行嘅时候，咁你冇理由落孖叶噶喎，我投诉你，咁佢又要解释佢点解要落咧，咁啊，佢总要俾个理由噶嘛。喂，咁啊六七十岁阿伯咁样，我又唔会打交啊，得个百零磅咁样。咁你做咩啊？做咩落孖叶啊？咁你话我中意落下个人啊，冇呢回事嘅，因为我投诉都系你要俾理由解释噶嘛。 嗯， 咁点样做佢好烦噶嘛，所以你 又要写 report， 你知嗰啲读唔成书嗰啲嘅记者最惊写 report 噶嘛。 英文都唔多掂咁，又一轮嘢咁，咁佢讲就费事搞噶啦，佢亦都冇理由自己搵麻烦啦。 啊，好啦，但我又想问啦，不合作运动啦，啲人话咁。如果譬如啲警察真係拉咗我返去啦，佢要同我落口供啦，即係我唔理佢告唔告，佢同我落口供啦，我就算我係一个 native 嘅，係香土生土长香港人 ,native 讲广东话嘅人，我可唔可以用要求用英文落口供㗎？ 打 我一定要用英文讲。 佢最多就搵个识英文咁好多嘅，帮板啦，帮板沙展都识。但係唔係，我觉得最好不合作，最不合作。你问我点解要落口供啫？我入到去我就嗱身份证咁就可以乜都唔讲㗎啦。跟住我就打坐㗎啦。水都唔俾我飲，我自己带一樽水，我费事飲你啲水係咪，我唔去厕所嘅，盡量去。咁你吹我唔涨，我打坐㗎啦。会咪瞓觉囉。 你 叫入抽一打㗎，打48小时 啊。我係一於咁㗎，我觉得个人都应学呢招㗎。 係啊，其实打坐絕食呢係可以絕好耐嘅。 唔係个个都唔使翻工，唔使翻屋企噶嘛，大佬。咁你有啲人要翻工翻学噶嘛，你可点可以打坐打48个钟啊？ 咪请日假咯，大多数人都请到一两日假，咁唔系好大问题啫。如果你真系要公民抗命，你就要串尽啲噶 嘛。你唔明白，佢哋宁愿公民抗命都唔会打坐噶，你不如叫佢死啊！ 唔系呢个就系弱点，因为你个人 我觉得打坐呢个精神太好啦。 你无咗时时几十个钟头，当然好大剂啦。但系如果唔系，我中意打坐啊，咁样咧。啊！我念晒啲经，佢重复 念经都得噶，系啊系啊，念咩金刚经啊？ 藏诗啊！我中意你串呢个吟埋诗俾你添， 真系好难。天主经同金刚经有啲 咩？ 以吟 系嘛？ 喺度念咒佢听， 如果佢同落口，如果佢同我落口供，好啦，我用中文落，但我念大悲咒得唔得咧？ 大悲咒 千手千眼冇， 唔系太深啦。你不如 我觉得最简单就话俾佢听得啦，我就系咁多，我唔会方便你任何嘢噶啦，咁我就系唔落口供，乜都唔做，你就系俾咗身份证佢已经得噶啦。你住喺边都唔话佢听啊，可以，我唔话你听系点啫？啊，有咩朋友咩成屋企系边个冚唪唥唔讲住址？ 咁如果你咁样样，即系如果你真系完全唔合作嘅话，佢要求我，我要打电话 ，Leslie， 我真系俾人拉咗啦，我唔 expect 今日会俾人拉，我拉咗我真系谂住同你度玩个48个钟，咁我都要打翻公司请假噶嘛，咁我会唔会话我俾打电话？ 唔系、打电话方法可以唔俾你打噶，佢唔系佢如果 arrest 咗咧，佢系可以唔俾你打电话噶。 系咯。 是啊，所以唔好假设有得打电话是冇咗㗎啦，因为失咗自由㗎啦。 我俾人拉咗我连请假打个电话屋企请假都唔知道，我忽然间喺即係我屋企人又搵我唔到，忽然间喺人间消失咗48个钟咁样，咁我咁你即係屋企人都担心㗎啦，你唔好话。 虽然你搵律师应该係得嘅，因为合理情况打俾屋企亦都係得嘅。意思话唔得呢係佢有权俾你做。点解有权呢？如果你是立谋杀犯，你可想而知啊，你联络任何人都会 啊，咁当然啦， 会影响到噶，即系佢如果有 operational lead 啊，佢有佢唔俾你打就得，但系佢唔佢又系嗰个问题啦。如果佢唔系佢诶串下你啫，见你个样衰好牙刷佬，佢唔俾你打咧，调翻转头你投诉佢咧，佢又要写一大轮，佢要写一大轮，咁因为佢要俾理由噶嘛，因为而家你有监警会乜成啊嘛，你就算唔系，你就算 cap 保咁啊。在里面那都是 Capo 是另一个单位来的嘛。 咁佢又要啲老細去打招呼啊，喂，幫下手呢個嘢啊，咩咩咩呢輪啊，咁樣，即係佢喺佢嚟講係麻煩嘅，而且佢一定要寫一段文字嘅嘢，因為又要俾個 review committee 啊，有啲外人去睇啊咁樣，所以咧呢啲就係佢嘅死位嚟嘅，即係你令佢煩咧，就係佢一定唔妥嘅，即係佢唔做嘅令我。咁我覺得冇嘢噶，你話俾佢聽，我而家開始就打坐噶啦。嗱身份证咧，我冇噶。嗱，因为身份系有我嘅查到我嘅住址嘅，我系报咗噶嘛，入境处。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个电话都有埋喺入境处噶嘛。 但可以有权系密啲噶嘛？你转咗电话，你冇，你转咗电话，诶，冇话惯性惯性规定一定要通知入境处噶嘛？ 俾佢攞住添啦。咁电话可以俾佢，住址都俾埋佢啦，吓写低俾佢啫，方便你第日搵我。但是我可以就是咁多 minimum 的资料俾咗你、我几多岁身份证有啦，咁所以住址是咁多啦，住址可以唔俾佢，真係可以唔俾佢，因为佢查佢要时间嘛，因为试过呢睇下先 ,9 月1号啊，嗰、那个咪热血公民嗰度有几条友去冲击嗰个咩阿李飞嗰、那个喺机场嗰个研讨会，我当时喺现场。 是。 冲完佢呢，日头冲完佢，晚黑又去示威㗎嘛。吓，晚黑又去佢嗰个湾仔君悦酒店示威噶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 晏昼就拉鬼咗佢哋嘅上门喎。 吓， 咁佢边有咁快咧？咁就系因为佢俾咗个地址佢嘛。 哦， 即系佢 打咗呢样嘢 俾咗佢，咁咧就冇拉到佢，放咗佢。但晏昼诶，知道佢哋今晚又要去示威啦，就拉鬼咗佢啊嘛。嗰几个人， 我按摆你嗰个答辩系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咧？ 我下图都我唔得人教诲咁多， 即系打错 啊！诶，自己练 下。如果你有其他人，我就开始解释《波野心经》啦，即系《清净经》啦，净系呢两经就可以解。我手机度有埋添噶嘛，可以逐一路对住讲啦。如果冇，我都记到嘅，系咪？ 系啊， 俾佢听嘅，同啲人。 诶，我识念呢个《礼运大同篇》同埋呢一个《阿胜万子经训》啊。 系，咁呢啲系最好嘅，我觉得。自己心境 啊 平静又唔使同 阿 Sir 写错字，阿 Sir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屎啊，唔系呢个屎啊，唔系屙屎嗰个屎啊，死嗰个死死识唔识死嗰个死啊？知唔知个死字点写啊？ 你喺度挑紧度嘅啫喎，根本就 唔系佢，而且佢一定嘅内力唔何，而且佢系会怕。 但系佢会唔会真系喐手打我哋咧？ 好难嘅， 慈悲为怀噶嘛。 唔系， 系 你要谂下咧，一个差 人，阵间又话拖我系暗角强奸，又话打我，又打我一镬咁样，系咪先？ 你要知道一个差人其实佢有几大权咧？冇嘅，冇嘅，其实尤其是即系普通差人其实冇权嘅。佢烂斗斗一件事就其实佢冇实权 的。但系阿朱峰话俾人搣蛋蛋、啊， 咁咪衰格啫嘛。但系佢冇人睇到啫，有人睇到佢都唔掂噶嘛。你知啊，如果拉咗咁多人咧，你一定唔系孤单嘅，你周围好多人喺度 啊。哦，咁啊系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咁佢每个人咧都有个 arresting officer， 一个跟一个嘅。 即系唔可以一个跟两个咁嘅，一定要有人跟 嘅。系啊，有人跟住你嘅，即系要同你一齐嘅。咁所以咧，喺咁多人眼光光情况，就算系佢都系差人啊，都未必保佢噶嘛。 咁啊系，想搣你面珠都唔得啦，仲蛋蛋。 睇下先，嗱，我试过一个情况嘅。 仲蛋蛋。 即系入咗差馆，观塘差馆添啊！ 点啊？ 咁咧就系我系拉人嘅嗰次系， 你拉人、啊？ 三年前系拉人嘅，我去拉人嘅，拉咗啲搭屋冇屋嘅人咁样。咁咧就有队人跟我嘅，即系观塘差馆有个咩抌诶，几个叫我宝姐，我仲记得。咁咧即系个沙展嚟嘅，女沙展。咁咧。跟住入到差馆咧，有另一个沙展走埋嚟就话：，诶、哎，识得嗰啲即系嗰啲居木屋、搭木屋嗰啲人咧，即系嗰啲唐德社会啊，嗰啲咁咧。咁咧就话：，喂，即系想讲啊，喂，即系放咗佢啦，冇小事啊，冇事啦，咁样系嘛？咁咧点不知？喂，但唔系，即系我哋话唔系我哋拉嘅喎，咁样唔系。即系因为一齐行动噶嘛，同佢差馆里边啲人，咁你问下宝姐啦，咁我宝姐话，叫佢唔好认咯，我做咩无端放佢，我保护自己啱唔啱啊？一阵人哋擒轻我，咁样问无啦啦，你点知我收咗黑钱啊？冇理由放人噶嘛。 嗯、 即系你知啊，差馆里面两个沙展咧，可以有两个唔啱 key。 哦， 你明唔明啊？就系咁啫嘛，即系佢未必噶，未必话喂， 咁佢话唔好意思啊，咁样即系同嗰个友讲，唉、哎，以前系做差人都帮到人，而家做沙钱都帮唔到人噶啦。有啲咁嘢噶，所以你唔好谂住话拉嗰个人一条线，即系可能。喂，你拉嗰个可能观塘差馆嘅人嚟噶嘛？即系借咗过嚟咁样入到去，即系中环差馆咁。中环差馆啲人对嗰啲人嚟讲，呢啲系外人嚟噶嘛？走咗班人入嚟我差馆，系咪？咁佢系依法办事噶啦嘛，按章办事咁样，好多嘢就系要按规矩噶啦嘛。咁佢唔系话喂见到你打人嘅可以喂，你冇权打佢嘅，跟住有人投诉我做证，佢打佢咁样，咁咪扑街，即系打你嗰个啊。 明白。 所以你一时一 高兴，分横头分得好紧要噶。 系啊，即系佢，因为第二个横头就唔一定俾面你噶啦，亦都唔需要帮你嘅，亦都 系啊。同埋佢唔同组咧，唔同大佬咧，大家意思系唔妥噶啦，有机会。 你喺我差馆打人啊，咁你影响我哋差馆形 象。系啊，所以差佬好紧要啊，呢啲嘢。 咁噶喎，我哋中环喎，中环人斯文啲嘅喎，屌你喺观塘走过嚟嘅呢啲咪烂仔咁，咁嘅心理噶嘛，所以。两回事嚟噶，即系你要知道有呢啲咁嘅内部矛盾咧，咁你识做啦。总之你按章办事咧， 咁但系我哋入到去，我哋入到去俾人拉咗嘅时候入到去，我哋唔会即系睇佢哋挂住嗰啲警员证，我哋唔会睇到佢边个环头边个环头噶嘛。即系你好难逐个控过去嘛。啊，呢个湾仔嘅，呢个尖沙咀嗰个观塘咧，呢个大埔嘅咁样样噶嘛。 你睇佢熟唔熟嗰个差馆？ 系啦，睇佢讲嘢皮头眼额，多少都估到嘅。 系啦， 就系、是、咧，你根本亦都唔使理嘅。取而不取难，你知成个呢个世界系咁嘅，即系你喺出边撑手撑脚吓，我要真普选呢样嗰样一回事啊，入到差馆就唞下啦，无谓再劳气啊嘛。 忍唔出手，不过我有个方法啊， 挤去劳气啊嘛， 都系打坐最好系嘛。 其实你不停咁话要去屙尿咧，佢都顶你唔顺嘅，因为佢要跟住你去厕所噶嘛。 边个觉 得你 自己都发烦啫？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系有心玩条差佬啊，入到去你除咗唔出声之外咧，你直头同佢讲，你话即系你同佢讲，我肚饿。 啊，你俾水我，我啊去一次就得啦。 你话我肚饿，佢一定要俾犯人饭你食嘅。仲有咧，佢唔可以饿亲你，佢唔可以冻亲你，佢亦都唔可以咧，你屙尿唔俾你去，因为人权。仲有咧，佢俾你食嗰啲饭咧，系唔可以有骨嘅。即係有犯人犯有規定，樣嘢都係軟淋淋，因為佢驚佢啃身。仲有你去屙尿咧，佢一定要揾個師姐跟住你，佢即時要換一。我講俾你聽，一間館咧，一間差館裏邊咧，唔係咁多女警嘅啫。因為始終咧，雖然而家男女平等，但係咧佢都唔會話個男警 escort 你去女廁，因為佢如果你一個犯，你一個 suspect 嘅話 做男仔控咁埋個麥係啦，得。 唔係啊，我麥係 你咁樣就 OK 啦。 系啦， 咁样 OK， 耳啲 OK， 听到噶啦，系啦。 你做咗个 suspect 之后咧，个 suspect 如果系去厕所嘅话咧，佢第一件事如果系原本系个男警睇住你，或者两个男警睇住你，佢一定要有一个师姐带你入去厕所，同埋咧你屙尿嘅时候咧，个师姐要睇住你屙尿，系唔俾你闩门，因为佢惊你伤自己。系啊，咁你有乜所谓啫？你女人睇女人啫嘛，我咪喺佢面前。 男人都系啦，男人。 咁你边有咁多尿屙啊？如果你话真系要屙尿嘅话， 我意思系如果你系玩嘢啊，你久唔久走去屙尿，佢搵人搵人嚟替，搵人换佢都烦。 咁你都真系要有尿屙先得噶，大佬你去到屙唔出。 即你明唔明啊？而家唔系同佢玩真嘢嘛，你而家系玩佢 啫，玩 佢 啫。 屙唔出哦，咁啊。 咁啊，冇需要嘅。 即系我咁讲啊，调翻转你话，我肚饿啊，我要食嘢，佢都要买饭俾你食噶。 我想问咧，犯人犯咧，你啱啱话咧唔可以有骨啦，软淋淋，有啲嘢制定过。我想问，我可唔可以好奇下佢会系啲咩嚟噶？ 餐蛋饭咯， 咪咯，粟米肉粒饭啦， 粟米肉粒咯，冇补骨嘅咯，佢唔会俾鸡翼饭嚟噶嘛，唔会俾鸡中翼、鸡翼尖你食噶嘛，啃惊死嘅，要写文。 哦，粟米肉粒饭都 OK 啊。 仲有我知佢而家48拘留嘅时候咧，佢就咁拘留你啊？定系佢要同你打包头？如果打包头咧，胸围都要除埋嘅，胸围眼镜都要除埋 嘅。打包头嘅意思系咩啊？ 吓？ 打包头嘅意思系咩啊？ 打包头即系叫做 prisoner's property。 应该唔系嘅，应该佢就系 detain 嘅啫。佢又犯嘅，佢又犯嘅。 洗除嘅吓，因为咧试过有人 detain 嘅时候咧，吊颈死咗嘅。所以咧，胸围咧，胸围系好够力嘅，可以吊死一个人嘅。 胸 围 吊颈法， 胸围， 唔奇唔奇。诶，睇得 住我之前嗰啲脆肉瓜嗰啲啊！ 我讲咩 training 嘅时候系有讲过噶，眼镜都唔可以戴噶，因为咧 皮带又可以啦，你知皮带都系可以吊颈死。 系啊，皮带啦， 皮带可以啊， 鞋带都牙烟啦， 鞋带啦。 帶啦、眼鏡啦、胸圍啦都要除曬嘅。 咁、啊、如果 之前咧，我哋交反去大館咧、嗯，去北角咧，都係全部齊，全部都係除曬嘅呢啲嘢。 咁如果我真係一千到近時，我睇唔到嘢，咁點咪除咗副眼鏡？ 你照除噶，佢唔會理你噶。係 啊， 你係反嚟啫嘛，困住你有咩傷？有咩危險啫？你又唔會出街，又唔會成嘅，你又唔會過馬路嘅、嗯，你唔會喺個差館裏邊有條馬路俾你過噶嘛？系咪？ 即系好大嘅差馆。 同埋，我觉得你哋 系嗰个叫咩？黄竹坑警校定马路？ 其实最紧要咧，就好似黄伯话斋，即系唔好睬佢，唔好出声。佢问你嘢，你话诶、哎，我系咁多啦，冇噶，我坐喺度都系话阿 Sir， 我去屙尿啊。我好似 M 到啊，有冇卫生巾？因为佢哋其实有啲卫生巾 stand by 嘅喺嗰个警署里边。 嗯、 就算冇呢个师姐点样揾呢都要划到俾你嘅、 嗯。 因为佢俾完你之后佢可以 cam 返钱嘅。有啲砖係俾反用㗎。咁你咪久唔久哎呀冇啊我湿湿地喎我要去厕所。你咪即刻换个师姐嚟睇我你冇理由叫个男警去 escort 你睇。同埋呢一间馆呢一间里面呢死我諗啲差佬啲 friend 揼我。一间馆里面呢一间呢一个 shift 呢唔系咁多女警。始终呢女警嘅数目呢 ,recruit 嘅数目呢系比男警呢系少好多的。所以呢。 但系佢呢啲 operation 会遇多好多人㗎嘛。 遇多啫、就是、但你始终都女警唔够用㗎话俾你听。 系咪喔咁就啱啦。 所以呢啲大家注意一下。 咁就男啊冇乜着数啊神有人㗎。我都是打坐算 打坐啦我觉得按法话打坐呢个方法真的太无敌了我好欣赏我决定学打坐。 但你要有差咁上下功力先得喎唔係走火入魔喎。 係。等我试下先。 同埋而家未讲嗰个咩不合作运动嘅除咗嗰个持交嗰、那个、公屋个租之 后。交税囉交多五毫子囉交十蚊。 交税呢其实交税嗰个六十八个九嗰个都唔够公屋最后一日俾钱就犀利。你谂下香港几多公屋？ 嗯， 你一户千零二千蚊，我当你我当你。 系咪 auto pay 嘅咩 ？auto pay 好似好多 auto pay 咗啦。 系咯，应该大部分都 auto pay 咗啦。 有啲 唔系，但 系 呢个 系要内交嘅。 老实讲，我就其实唔欣赏嘅，呢、這个好冇用嘅。 系冇， 即系冇用嘅，我觉得冇用。 你对佢公务员啫嘛，你对佢冇伤害噶。 你麻烦到嗰啲卡啫嘛。 系啊。 嗯。 咁佢咪俾啲 O T 钱佢，最多系俾啲 O T 钱佢啫嘛。 我寻日咧落落下衫咧，我就谂起，就听到佢哋新闻报啊嘛，话公屋最迟嗰日先至交租，咁我死啦！一个月有三十日或者廿几 working day， 佢最后嗰日先至多嘢做，咁跟住嗰廿几日嗰啲人咪好叹好拗咯。 我反而聽過有一個不合作運動就唔使搞人嘅，就搞自己嘅啫。係點咧？就你上網咧，咁你通常可以咧，經過呢個銀行網上理財咧，係可以自動轉帳攞嚟交税噶嘛。咁你就分開，譬如你係譬如我要交一千蚊咁啦，佢就分開一千個 transaction 咧，就一蚊一蚊一蚊。咁 which is 咧，其實銀行嗰啲online banking 其實佢係可以，即係佢係可以咧去不斷去 repeat 同一個 transaction， 只要你撳咗。几时开始重复？即系你记低咗呢个 transaction 之后咧，你只要你揿就 OK， 你就唔使再将所有嘢从头再入过晒。咁你只要你set 低咗咧，之后就揿一次就嗰蚊，揿一次就嗰蚊。佢话点解系过一蚊或者可能过五毫子咧？咁其实因为佢就话每一次过钱嘅时候，银行系会收政府手续费。佢可能你一个 transaction 咧，银行 suppose 要收政府两个半嘅。咁如果咧我哋过一蚊嘅话咧，咁即系其实银行每一次 transaction 我哋过咗一蚊嘅时候咧，政府仲要贴翻个半俾银行。 但你过几多次先过完你嗰笔？ 系啦， 几万蚊嘅东西。 系啦，唔系 自己玩自己咋？你 唔得自己玩自己喎。 意思嚟噶？ 我帮你搵到啫，我帮你搵到钱，你可能你要过几万蚊啫。咁可能我哋呢啲小市民升到即系升即系冇。 几千蚊都好大件事嘅，一两千都好大件事啦。 冇投票权嘅嗰啲市民，你咪坐喺度勾揿咯，反正都系佣员嚟嘅啫嘛，咪快去揿，喺度揿揿揿揿。 冇投票权，冇乜钱嗰啲，根本冇网上理财嘅，打保仔嘅嗰啲基层。 系啊，唔知啊，你而家好 cheap 嗰啲网上理财。都有噶，系啊，但系我唔知真定假，因为我唔知真定假嘅，咁唔系咁讲真，就算你可能交十几万啊，咁你唔系分开，即、就、系、是、你唔系分开一蚊一次啊，咁你分开某程度上系增加咗政府个 cost 啊嘛。 一嚟意义唔大啦，二嚟咧根本就系即系根本系 就肥了银行咯， 根本就系纸上谈兵，又学错嘢，根本唔系嗰个意思。人哋不交税运动，人哋真系唔交税嘅。 但系唔交税会罚钱啊嘛，啲人就怕死啊嘛。 唔系啊，唔交税何止罚钱啫，可以坐监噶。 坐监噶，好恶噶税局。 系。 系好恶噶，嗱我就试过啦。 阿伯姐姐都好似坐过。 唔系，佢系逃税啊。 佢净系逃啊，唔交啊。 90，我1990年喺英国交人头税，嗱呢件有名嘅事件嚟嘅。当年嘅人头税咧，系因为就系、是、因为啲人唔交税，结果取消嘅。一嚟系暴动， 啲人上街嘛。 一嚟系暴动啦，咁啊试过啦，咁啊89年开始嘅，到90年，咁我又再去啊嘛，咁我第二次去咧，佢又改咗个名啊，叫做 community charge 嘛，少咗好多嘅，但系都要俾唔知几廿磅，一成千蚊嘅，即系，咁啊1000蚊唔系好多啫，好少啫。不过嗰阵咧就嗰条依然啲人咧话唔好交咁样，即系学生会啊话唔好交咁啊，唔交咯，咁咪唔鬼交咯，唔鬼交，咁啊个个都唔交咯，留学生。后屘咧佢就出呢、這个。出新聞啦，新聞嘅知即係個 message 出張通告話你要交，如果唔係咧就要去見個官咁啊，即係傳票啊，傳你見官。我真係收到啊，好嘢啊！ 跟住咧， 其他人個個即刻交，我又繼續唔交，冇事喎、啊，到我走都冇交到，到而家都未交。 喂，因為佢哋年年搬大嚟都幾係嘢喎。 我当时走嗰阵，唔系嗰阵时嗱，嗰阵时啲电脑冇而家咁叻噶，你明唔明啊？ Oh. 所以佢系记录我被交嘅，即系喺个地方嗰、那个嗰、那个小镇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法庭嗰度嘅一个即系传票咁啊传票。喂，我仲喺个法庭嗰度，嗰度仲有个 account 喺佢嗰个银行户口。当时啊，咁佢可以去个银行户口嗰度攞钱噶嘛？但佢都冇做到，佢就系我唔理佢咁啊，即系好似啲定额罚款咁，唔鬼理佢，唔去理佢。咁佢又出咗张传票，我又唔理嘅。咁叫到我走，佢都冇再追我啦。咁我出境亦都顺利啦，后屘再入境都好顺利嘅。 哦，即系一路 until now 都系 OK 嘅， 都系未俾嘅。 唔系，但嗱有样嘢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我自己做银行噶嘛，有样嘢啱啱阿昂伯讲咗，佢系有权，即、就、系、是、政府系有权系喺向银行 hold 咗你个户口，然之后直接喺银行个户口透支，而未唔需要经过你同意噶嘛。 系又系得嘅，得嘅。系啊，即系争佢钱啫嘛。 系啊，因为我有客试过，我真系有个客，不过我公司客嚟，真系试过，个户口忽然间打电话嚟嘈，就话有16万几唔见咗， 嗯， 就话个户口忽然间冇咗，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再 check 到去，即系去搵到去，然后啲同事 check 咗好耐，终于 find out 到咧，原来就系话税局落咗个 charge 喺我哋呢边，就要求我哋hold 起嗰嚿钱。佢系因为其实可能譬如佢系争紧政府三万， 咁钱植树嘅， 佢hold 紧政府30万嘅。 系啊系啊， 佢 要攞你钱系好易嘅啫。 系啊，佢有16万，我哋银行系唔可以 reject， 一定要俾啊，一定要俾佢噶。 佢拣呢啲 order 啊嘛。 系啊。 唔系 ，in fact 你如果要出粮咧，佢俾个 order 你嗰个老板咧，老板系出粮俾佢噶啦。即系攞咗你嘅粮俾佢嘅。 所以就系话咯，如果你话不合作运动，你要去到你要去到咁。 唔系，要到咁咧，佢又好难嘅。如果个个都系咁，佢最多系告你嘅啫。但系要个个都唔交税咧，咁就真系有用啦。咁当年人头税呢个有名嘅咧，就系不合作运动系因此而推冧咗嘅，即系令到戴翠尔系取消咗人头税嘅，因为个个都唔交，真系唔交。咁你？70-80%人唔交，咁你咪好大剂，个政府根本做唔到嘛，所以结果就要取消咗嘅人头税。 但系我觉得唔即系完全唔交税呢样嘢未必可行，即系你喺香港，我觉得唔 work 啦，因为一嚟啦，你啱啱讲咧，政府可以直接 hold 你个银行户口去攞你嚿钱啦，即系 which is 你唔知道可能一个半个银行会咁做啦，咁但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咧，你如果唔交税咧争政府钱嘅话咧，其实系如果你系供楼啊，即系譬如你买楼啊，或者你做私人信贷。系方面咧，佢要 check TU 或者做 legal search 嘅话系 check 到噶。 系佢落个差彩，你个物业度你都死啦。 系啊，佢 卖嗰张你层楼咁咪大镬。 自己 TU 都 check 到噶，你 check TU 系 check 到你同政府即系政府追紧你钱噶嘛。 唔系 佢变咗 喺电脑化咗嘅年代咧，呢啲唔交即系话交少啲啊，唔交啊呢啲咧，其实系冇用的。 个崩都唔放过你啊！ 因为佢电脑做嘅啫嘛，佢根本唔会有咩人手。喂，令到佢咩人手不足啊？唔会啦，就咁啱电脑几巴闭啊！你争几多钱，即系一样可以追到你，自动出啲传票俾你，电脑印出嚟嘅，印出嚟就俾你。佢你估佢要用多好多人手去追咩？唔系嘅。 所以我就话唔 work 咯，即系 唔 work 噶，我不嬲都话唔 work 啦。仲有就系冇乜人要交税啫，我都唔使交。 讲完啦。咁我咪冇得参加呢个北合作运动咯，系咪好好笑啊？根本冇啦，唔交水费啊！你停咗个水表咪大镬，唔交电费、啊、又唔得、啊，停咗个、啊、真系会咁点啊？咁仲有咩可以唔交啊？冇噶、啊，切！所以即系呢啲系资产阶级先有得玩。 有交多咧？你觉得如果交多咧？即系譬如我要交一千嘅，我交1001。 都冇用噶，佢拨落下一次嘅啫嘛。 唔系佢要退俾你噶嘛，啲人话政府要退俾你噶嘛。 唔系佢可以唔退噶，如果少噶，佢可以拨落下一次噶。 哦， 系咪？电费肯定系啦，佢边会退嘅？交税就系计多咗你，咁但系你计多咗讲紧系几千蚊啊，嗰啲佢咪退翻俾你一两千佢都退，但系少嘅佢可以留喺你出年噶嘛。 哦，即系某程度上又预缴咗俾佢系嘛？ 系咁佢咧行政上佢几百蚊佢可以唔使咁麻烦退俾你噶嘛？ 嗯， 亦都冇乜好嘈啊，鬼叫你交多咗咩？系咪？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好有效嘅，冇乜效嘅，我唔。 咁如果系嘅，咁其实听落去不合作运动好似又唔系真系好 work 喎、 啊。唔系不合作运动好多种，但系你话唔交税咧，就究竟系点样运作到咧？就唔系噏把口，佢而家系随口咁噏，叫大家唔好交税啦咁样，呢、這个好鬼多余。 香港人系 有冇提议咧？有冇啲咩好方法 咧？吓、 啊？ 有啲咩好提议啊？啲咩不合作运动我哋可以做下咧？ 冇噃，我觉得最不合作。 我觉得 最好就塞 路，抌圈咁样堵塞嗰个十字路口咯，好似加拿大咁咯。 就系学呢个法轮功咧，搭梯打坐。 屌你法轮功咩？屌俾人。俾人捉晒你，跟住攞晒你啲器官去啊！佢住， 点解要攞器官啊？ 佢哋系俾人攞 嘅。你系用心肝脾，人哋唔会攞你嘅肾咯。 简单嚟讲咧，即系咧，公民直接行动咧，不合作运动其实系直接行动嚟噶嘛，就包括系捣乱嘅，所以 sabotage。 嗯。 当年咧，即系妇女唔入得马场咧，结果系点啊？咁你大家都知啊，听过嗰样嘅，就冲出去个跑道咯，撞死咗点啊？1920几年嘅事，拍咗片噶，历史片嚟嘅。佢着晒靓嘅，即系 戴晒帽系嘛？ 跟住 冲出 条跑道嗰度啊，俾只马撞瓜咗嘅嗰个女士。咁啊， 撞死只马定只马撞死个女人啊？ 个马撞死个女人。咁另外有一次就系佢哋嗰阵系唔俾女性跑马拉松嘅。 吓。 咁佢就真系跑咗去跑道度一齐跑啊！咁啊，啲男人拱开佢啊，咁样挣扎一轮啊，咁样。咁你知啦，你咁样搞咁，嗰、那个马拉松嘅纪录就可能即系弯咗啦嘛。 酸啦，系啦，又 你话我，你话你问我，出年跑马拉松就喺终点跑喺人出去瞓喺度咁样，咁个纪录就冇咗。即系肯亚选手跑到终点，突然间有批人出嚟阻住佢咁样，咁我争紧几秒咁样就唔入得纪录噶啦。咁佢嚟讲系一个极之尴尬嘅事嚟嘅。 嗯， 即系香港个面子啊，咁就好大。 喂，但系你要谂下，香港人不嬲，即系呢几十年嚟，佢个 practice 所谓嘅即系工潮啊，成日嗰啲，佢哋嘅工潮唔系罢工嘅喎。你好听到，佢通常所谓嘅工潮系按章工作，佢哋已经觉得系工潮嚟噶咯。 系啊，咁唔系因为唔系，其实有一个叫做调翻转咁谂啦，我哋非常和平啦，非常有理性啦，非暴力啦。诶，调翻转咁谂，点解会发生咁嘅情况？系因为我哋好 Q 保守啊嘛。 是啊， 如果是喂，比如大陆啊，如果嗰个系现政府系梁振英啊，一早攞出嚟打十世啦、啊。 你看咧，大陆有时嗰班农民啊，真系即系都听过有好几次话，即系佢哋要去即系忍受够啲暴政啦、啊、咁样，跟住佢哋直情系去城管嗰啲或者去警署嗰度咧，直情拖啲城管出嚟打，烧紧咗人哋架警车啊，即系监生打紧死个城管，即系佢哋系呢啲嚟。 所以唔系，其实所以依家中共 系 咁揿 呢 啲嘢， 佢哋好过瘾噶， 一系就忍咯。一系就死忍烂忍咯，一忍唔到佢哋就咁样样咯。 我系知中国嘅暴动数字系差唔多每分钟都成上万单嘅， 咁犀利？ 每分钟系啊，唔系讲紧每个钟喎。 一年系死咗四百几人嘅， 吓、啊、我哋冇报咁解嘅啫。 系啲城管啊、公安啊咁俾。 但系你呢个数字喺边度嚟咧？我想。 呢个数字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人民科学部。 哦、 有即系有啲品系咁解介绍嘅， 佢哋做啲 research 系咁讲嘅，系啊。 佢里边其实系好大剂嘅，咁唔奇喎，几百人好少嘅啫，因为你计埋西藏同新疆咧就唔系好多。 唔止几百人嘅，佢一个镇一个镇咁嘅。不过佢因为点解其实中央咁惊呢次嘢咧？如果你一个佢嘅效应咧起咧，佢惊系惊联省暴动啊嘛。如果佢系净系一个省入边嘅某个县，佢唔惊噶。佢唔同嘅军警围你啫嘛。你联省就大镬啦， 你联省边有咁多军力啊？ 系啊，大陆系惊呢样嘢。 你联省啊嘛，联省呢块你调到边度啊？ 跟住就推冧中共系咪？ 唔系咁开枪咯，佢又唔会嘅。但系咁佢哋咁佢好大剂啦，又有啲咁嘢就好不稳定啦，个国家系咪？ 系。咁佢点解会咁 control 嗰啲资讯？因为佢唔想你做到一个省与省之间或者系地区与地区之间有一个联盟啊嘛。 咧，如果大陆啲人又学我哋咁样塞路咧，咁大件事啊！一句嚟讲。 嘿，大陆啲人好难塞到路嘅，大陆啲路咁，大陆官员咁广阔，呢度唔通咪行第二条街咯？ 喂，佢当你石屎咁铲走你噶咋，塞路？ 唔系咯，阵间真系攞架推泥车，人哋扭 推 泥 车，佢净系佢运都唔 Q 话推泥车推走就算 Q 数。 就咁 铲 捻死你班友仔咪算咯。 哎呀，就咁啊死咗咁快学噶啦，咁咪算 咯。系咯， 就咁噶咋， 冇卵用咁快学嘅。 喂，即系好简单。大陆同香港嗰个观念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噶，我哋系对生命系好尊重噶。 大陆人命贱啊嘛，人多命贱啊嘛。 即系我睇个节目，呢个珠江台播嘅，就系、是、嗰个记者就好心重咁播嗰只狗仔点样死咗啦，跟住咧就问翻啲人反应，啲人个反应话。狗呢啲嘢唔应该系咁嘥咁多时间播啲咁嘅新闻，系啊，觉得呢 只狗有冇食咗啊？咩有冇咁大嘥啊？ 系啊，即系咁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文化程度就系呢个 level， 咁你冇得讲噶，你明唔明啊？你真系、 即系文字未开啊！ 系啦、啊，咁所以啊，呢、這个诶，要训导主任啊张生咧，咁样去叫我哋再睇蒙咧，即系等于一个土人咧同个现代人讲嘢咁样，咁我。咁好难沟通嘅，你明唔明啊？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俾个时光机佢先得，唔该。 吓咁啊，咁 啊，你啱先至脱离呢个呢、這个游牧民族嘅咋居住咁啊？ 可能系咧，唔知佢边度乡下。 其实国内点讲咧，就唔好听，唔好睇呢啲，呢啲全部都冇官位嘅。你睇官方， 因为佢系一个只系个内部会开啫嘛，咁啱个镜头影咗佢。 嗰啲会个个系争住表嘢，扮嘢扮 即系擦鞋。 所以唔使紧张，我唔会觉得有咩重要性。 喂，你试下好似香港咁样，几廿支咪 已经取消咗， 几廿支咪又全部怼住佢啊！佢惊唔惊啊？ 系因为佢嗰时中英联合 几廿支咪 都系官方。系啊，其实嗰个好鬼大压力嘅大佬，你行出嚟。十支波咪咁样怼埋你喎，点睇咁样喎？佢唔使问你啲咩问题，你其实好大压力噶啦。 你边而家边有官方够胆讲话两声明取？ 系啊系啊，因为佢一路都系英国话有条友同佢讲啫嘛，即系中方有代表同佢讲啫，佢都唔系 official。 陈佐伊都唔系官方，但系佢亦都冇咁讲，佢话仲有效噶噃。仲有好有生命力嘅喎，即系呢样先 好 笑。 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嘅。 系啊，而家起身一巴你都俾。 佢连即系小学生嘅思维逻辑都有啲不足嘅，即系 好有生命力，真系 何来生命力呢？一个启蒙，一个生命力，乱咁用名词嘅呢啲。 以人法咯，我哋读书成日中文呢个文章系用咗啲咩修辞手法？以人法咯，排比咯。 唔系你将外国摆落呢个宪法入边，已经好捻拗头啦！屌啊，唔系嘅，美国有嘅叫patriots 咯，系咪？ 唔知唔系咁解嘅，应该乱嚟嘅，好多嘢都系 啊，即系点讲咧？即 系依家唔系法律嘅嘢，更加乱嚟啊！ 即系将谈恋爱嘅嘢咧，就摆落呢个法律嗰度，咁你好难搞。 咁而家我又想谂下啦，喂，咁如果呢几样嘢都行唔通，咁仲有啲咩不合作运动咧可以做咧？ 或者系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市民 系啦，点解要谂咁多？即系 唔需要谂咁多噶， 起唔到作用嘅不合作运动 系啦。 咁不如索性即系登记做选民，用手上嗰一票啊！ 更加唔好嗰啲益嗰啲无聊嘅政客嘅啫，啊，更加系叫你咁做啊！个个都话你选，喂，佢最叻咪拉布，咁拉布已经证明冇用啦，已经证明咗都冇用啦，冇用嘅。其实我哋做过嘅嘢系最有效嘅，成个中国都震晒，就系因为你塞咗条路啫。其实就系咁简单，点解唔继续再做呢？其实就系咁啫嘛。即系最有效嘅，跟住人哋闹咁啊惊咁，跟住，哎，我哋做啲唔拗痕都唔痛嘅，不痛不痒嘅不合作运动。 哎呀，上次吉亲你啊，今次唔好啊，今次拗下算啦吓。 因为你做其他都系要同类型，系要搞到人嘅。包括打烂玻璃呢啲咧，呢啲佢系惊啊，你见佢真系惊噶嘛，捣乱啊嘛，头先讲啊，出 sabotage 啊嘛，系要捣乱一啲嘢嘅。系嗱，只要你唔系伤人就唔违反嗰、那个即系非暴力个原则噶啦嘛。打人玻璃唔系伤人啊嘛，我都莫名。 玻璃浅重， 玻璃 玻璃唔系暴，玻璃唔系人嚟噶嘛，你边有暴力？即系打人玻璃，赔翻块玻璃俾佢咯。 但系咁样当系刑事毁坏噶喎。 刑事毁坏都唔系暴力噶， 咪梗系犯法啦。 电视嘅咩嚟嘅喎？系咯， 严重过你唔系严重过打伤人嘅，始终你要明白呢样嘢。 嗯， 始终冇嘅，即系严重过非法集会嘅啫，但系咧就唔算系暴力嘅，即系冇暴力。against 神咧就冇嘢。咁當然呢啲係要有一樣嘅。 我想問啦，我想問啦，喺法律嘅角度，當然啦，你話佢越輕嘅罪，就個嗰個刑期當然一定會越輕咧。 我想問下咧，如果我買塊玻璃去打爛得唔得咧？ 得， 自攜玻璃。 係啊， 自攜玻璃。 自己執翻啫喎。 即係咪隨地拖垃圾咯？逐塊玻璃同你繼續塊先。 喂，咁佢會收你 charges， 好似人哋攞支酒去開收你開瓶費一樣。 會唔會咧？會唔會嗱？咁我自己執翻咯，預備掃把咁咯。 唔行为不检嘅咋，咁样你只系。 行为不检。 唔系，我想问一样嘢。 因为认为系人哋嘅嘢，打烂人哋啲嘢先系认为啊嘛。 系啊，我打烂自己。 咁我哋公民嚟 嗰啲垃圾可唔可以 玻璃 公民 嚟 嘅？ 系垃圾嚟嘅啫嘛，你打。 逐块收你1500咁都好濑嘢喎，你真系倾家荡产都唔掂啊！ 可以收我钱啫，呢啲垃圾边度收人钱有呢回事？ 咁你随地抄垃圾系1500啊嘛？ 唔系，我扫翻啊嘛，我执翻啊嘛。 自己扫翻。我冇 intention 去制造 垃圾。我唔系 deliberately 咁样去掉嗰嚿嘢，跟住我唔理，置之不理啊嘛。 事实上冇制造垃圾，妈自己扫走咗啦嘛。 系啊，我喺一个合理嘅时间里面，我扫翻，我执翻啊嘛。其实我应该要收翻政府我呢个清洁费添。我 系啊，扫埋，我要扫埋呢层啊嘛。 系啊，我帮你扫埋其他喎。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啱啱阿昂伯讲咧，咁佢话即系去，即系等人哋 charge 啲冇咁即系轻，即系相对地轻微啲嘅罪啦。咁即系当然啦，你话越轻微嘅罪，咁佢嗰个判，如果即系 in case 过得入嘅话，咁佢嗰个判刑一定系会越轻啦，系咪？咁但系我想问，越轻微嘅罪会唔会其实相对地越容易入罪咧？ 唔系噶。唔系你就算系不小心驾驶啊，疏忽驾驶啊嗰啲，如果你打官司，佢一样系要认真 check 过晒嘅。 嗯， 即系如果你话要告人5000同争50000同500000，喺法律上程序上系一样噶，你要告入都系一样。 但系佢报入，但系佢觉得佢入唔入嘅嗰、那个 唔会系轻系入啲噶，冇呢回事嘅。 唔会噶， 你都要符合晒所有嘢噶。你因为你几轻，你都有权。打官司砌到俾佢都 唔系，即系譬如好似你话伤人同普通袭击咁， 因为佢个严重性咯， 系啦， 有分别咯， 嗯， 严重性有分别。 普通袭击咁，普通袭击咁咪容易啲藏得入咯。咁你严重伤人就会冇咁，即系伤人严重伤人普通袭击，咁你可能咁你严重伤人一定系最难入噶啦。咁当然你系啦，咁但系伤人 通常佢会一齐告晒噶嘛， 会三条一齐告噶可以。 系。 哦，即 系 呢条得就下一个 最简单嘅就容易入啲咯。 哦， 咁、啊、你比如咁啦，告埋你坐咗一办公啦，样样都告唔入，最尾坐咗一办公可以告得入噶。 仲要搭个鱼嘴，一定要送埋俾你噶嘛。 得俾你，咁你嗰嚿猪肋骨会入噶嘛？ 成个 package 咗嚟啊！ 坐咗三办公都已经好阔嘅， 系好阔嘅。即系你阻住佢就 系好易告得入嘅。 咁但系嗰啲又严重啊！你坐喺办公有几严重啊？守行为乜都够啦。 咁你啱啱讲嘅去到警署嗰度， 啱咪社会服务 我唔讲嘢咧。我去到讲警署嗰度，俾张身份证真系开始打咗佢，有冇权告你打 差评？咩？保持加密人权嚟嘅。 嗯。 你冇任何责任协助佢调查嘅，尤其是你系被告嘅时候，你系被告有 privilege 嘅，所谓。所有影响到你嘅。 应该归顺咗你之后，跟住你同佢讲，你话我冇嘢讲，咁咪得咯。 系。其实讲嚟讲去就话唔好落口供啊，啲冚唪都唔啱嘅，系唔讲嘢唔吓， 系咯，讲多错多分分钟系嘛？ 系唔好你唔需要嬲佢讲，你中意嬲佢嘻嘻讲讲沟女就得，但系你可以即系闲偈又冇问题，倾闲偈又冇问题嘅，但系你同案有关嘅嘢，你一句都唔讲，一句 咁系咪？其实你讲嘅所有嘢都真系会作为呈堂证供，即系 suppose 你所讲嘅所有嘢，包括阿 Madam 我要去厕所，佢都要落埋口供纸咧。 哦，唔系，佢唔系要写低嘅，但佢你讲过呢句嘢，佢系可以攞嚟做成。如果同案有关， 咁同佢讲耶稣咯，真系而家就 圣诞。 中意由盘古初开讲起，咁佢系咪抄低晒咧？佢中意都得嘅，但系同案 宇宙大爆炸 抄低啊？ 唔系啊，由呢个女娲炼石补精天讲到盘古初 开冇关啊嘛，佢冇得佢抄低都冇用嘅。 我可唔可以唔系咁？我以佢唔得闲啊嘛。 啊，佢可以唔理你嘅。 咩咩点解你唔抄低佢啊？咩点？我觉得呢个对建案好有帮助。 其实我每个字嘅头一只字串埋一齐咧，就 系、 是、个案嘅。 系啊，我系咁样样同呢个美国军方国防部咁样样传呢个信息噶。 苦点即系咁，我为丑。 如果我俾人拉咗而同我一齐嗰啲人咧，就最好做一样嘢，跟我嘅方法落口供。 嗯， 我自己落嘅口供可以自己落嘅。咁但系你其他人咧就唔识点样避开噶嘛？可能自己落仲衰，因为你可能讲咗，即系写咗啲嘢落去对自己不利咁啊、嗯。我就一定唔会嘅，跟我个方面落咧就好温顺。咁但系咧就最好就系乜都唔落啦，因为佢耐你唔何，最耐你唔何就咁。跟住佢乜嘢料都冇，咁佢系自己写低张口供就话呢个人乜都唔讲咁样，咁佢唔能够拎住张口供就系告你噶嘛？你谂下几麻烦。嗯你乜嘢都唔俾佢嘅时候咧，系佢最困难嘅，要搞你，要玩你，要告你啊，系最困难。所以顾恩之你好好嬲，啦啦啦，我认住你啊，你个契弟啊，咁麻烦啊嘛，唔合作啊。咁但系跟住佢闹完之后，佢就算噶啦。 佢都系出你唔涨， 佢只能够算啦，因为佢闹完啦，顺咗条气之后，咁佢唔想真系要追究你咩？ 但我真系相信好多人都好惊咧，就系话而家咧，即系譬如走嘅时候俾人 mark 咗嗰个身份证啊，或者系入咗差馆，就算 even 佢可能之后冇 charge 到你啊，俾你踢保成功都好，佢会抄咗你啲个人资料，可能即系可能会譬如取消你张回乡证啊嗰啲，即系会唔会其实真系有啲咁即系咁咁？ 嗱，你嘅身份证喺一抄过咧，咁好简单，你去过几多次示威咧？即系起码呢个记录嚟啦。 系、嗯、啊。 咁系一定有啲问题噶啦，但系咁你又要知喎，如果佢滥用呢样嘢咧，你又可以告翻佢嘅，可以投诉佢喎。佢唔系话有咗资料咧，佢就可以乱用，或者有咗个权佢乱用，即系佢亦都涉及到佢嘅麻烦嘅啫嘛。即系你惊佢，佢惊你啦。呢、這个世界就咁啦。 其实系咪应该咁讲，就系话佢就算有抄晒你嗰啲料？佢其實佢都冇權去註銷你張回鄉證，因為有出入境自由，同埋你嗰個唔係successfully 去檢控咗我係呢個罪啊嘛， 係 咪應該咁講？ 梗係冇啦，但係你、 即係你冇理由，冇理由底下你係應該 唔係？你而家乜嘢都入咗電腦咧，佢一撳就知道哦，你曾經幾時幾日？係 啦，即係佢其實係叫做 note 咩？叫做 evidence 我哋嗰陣時叫。 所以知道真啊咁样， 佢夹住你嗰个流动性。 唔系，因为佢注销咗你张回乡证，其实你出到境噶，只不过系中国唔接受你入境啫嘛。咁你喺香港，你佢都冇话冇出入境自由噶。 你佢唔可以唔俾你出境嘅。 咪咯，但大陆唔俾你入啊嘛。 基本法 好翻去啦，当嗰个敌国去算咯。我始终觉得 翻去做乜鬼啫？流动消费 系 嗰啲人想去包二奶上住。 系啦。唔翻咪罢咯。其实我觉得最香港人而家要做一样嘢，就系因为佢随便唔俾香港人翻去咧，就发动一次不回国运动嘅。但呢个人真系不合作啦，系唔翻去。 最好我觉得喂， 如果咁咧，嗰、那个真系喂，突然间少咗三分一人翻大陆咧，佢系一定好惊嘅。 喂，咁不如直情叫啲香港商家喺大陆撤资啦。 唔系，咁佢唔睬你啊嘛，啲商家 唔睬你系啊，商家 但系普通人唔翻去咧。普通人唔翻去咧，其實係得噶嘛。咁佢 少咗好多人去消費啊嘛。 但 其實而家係大陸人嚟香港消費，真係有香港人翻大陸消費嘅咩？ 你要知啊，成日話不合作運動嚟，呢佢會真係驚嘅。 嗯。 因為佢發覺你哋真係嬲啊，香港人，咁佢就唔敢恰你啊。因為佢會覺得喂，佢而家都一個大問題啊！你班友民心不回歸，成日以為俾錢你就得啦，俾錢又唔得，呢樣嗰樣， 嗯， 惡啦惡，你又更加串佢。咁如果你而家话喂，我唔俾你翻嚟啊，好巴闭噶嘛！你翻咗转头个个话好，我哋就 屈 你啲，大家就卡翻，系咪？咁啊，年青人一齐集合埋一万几千人一齐展烂个回乡证据，诸如此类，做呢啲咁嘢咧，表明唔翻咧，佢系惊过你嘅。 即系点啊？可以剪翻 B C D 啊嘛？ 惊嘅，个两制就弯咗噶啦。即系喺佢嚟讲咧，其实更大嘅问题咧，香港人更加喂，咁下一步就走向独立噶啦嘛？佢唔惊啊？ 同埋其實佢而家已經係得罪咗呢幾代嘅後生嗰 啲人。佢係諗點樣修補嘅？你同我睇。 係啦，嗰個 心 已經 係有 裂痕 嘅。 大家已經係有裂痕嘅喺度。 當阿梁振英一落台咧，新嘅特首咧就第一個係掟咗曾 偉權，曾偉雄 退休啦。 然後咧就換一個。 好樣嘅。退休啦，好似話。 咁 ending 咧就會下一步佢哋一定要做就係修補警民關係啦。 即系你边个当权都系咁嘅， 修补 明唔明啊？即系你嗰啲软实力就喺呢度啦。咁你系咪想成世都对啊对住个鸡头啊？大家得闲冇事就嗌下交啊？咁冇人想咁噶嘛？你烦佢又烦，因为佢仲烦过你其实。 唉，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好，拜拜， 拜拜。